而生性多疑的年轻皇帝终究无法挽救内忧外患、行将朽木的大明王朝。崇祯如何除掉魏忠贤、杀掉袁崇焕、大量任用宦官？为什么说崇祯刚愎自用、昏招迭出？公元1644年，34岁的崇祯眉山自缢，走向了生命的终点。276年的大明王朝也画上了句号。本期打开文化之门，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和您聊聊长城人物崇祯的故事。 北京时间19:05，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将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嘉宾来自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刚才来直播间的路上啊，碰到了我们台的两个主持人，认识董老师，知道您是这个长城学会的会长，然后说今儿聊哪段长城的故事啊？董老师说我们今儿聊聊倒霉蛋崇祯啊，给崇祯皇帝贴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标签儿，崇祯皇帝是个倒霉蛋啊。我们说任何一个朝代的最后一个君王，他往往可能是个暴君，是个昏君，或者能力非常低下，但崇祯似乎是个例外，他也不是暴君，也不是昏君，能力也还可以，非常的勤政，但是他真的足够倒霉，生不逢时。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他。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互动的问题啊，就是崇祯皇帝当皇帝，那么他是在谁的手中继承了这个王位呢？有三个选项 A 父亲、B 叔父、C 哥哥。把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咱先说说崇祯能当上皇上这事儿，他其实本来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坐上皇位啊，这是他的意料之外的事儿。 对，传呢，他小的时候啊，他就问他哥，他哥是皇上嘛，那就问，就说我能不能当你这个官儿啊？然后呢说可以啊，就是我干几年就给你，就是这个 一语成谶了。 这是哥俩开玩笑的话、啊，但有没有真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这个大家都这么说，实际上是他爸呀，从万历皇接过来这个皇上啊，就当了29天皇上。就一个月皇帝嘛，就当了29天皇上。 明朝历史上对最短的一个皇帝， 嗯，就这个就没了。 嗯，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哥实际上是接了皇帝的时候才16岁， 就是也没做好充足的准备。 哪有16岁？你想这个天启那时候哪想到就出这么个这个天灾呀？ 他爹一共有5儿子，然后那仨都死了 啊。是啊、嗯，那在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他哥当上皇帝就是个意外 啊、 嗯，也没这个准备，也没培养他，其实还真没往那个当皇上上，还没怎么好好培养呢哈。然后、喜欢木匠。 对，明朝是个奇葩的朝代，皇上到臣子都是这样。 现在故宫里头还有好几件，大家一介绍这是天启皇上的手艺啊，就是还都有这样的介绍，那个导游还介绍，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大家就会看得特别、特别感兴趣。就是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呢，他哥也就是当了7年皇帝嘛，就没了， 挂了、嗯。 对，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想他十几岁是吧？那是18岁吧？他 17岁， 不到18岁是吧？然后呢，接的这么一个飘摇动荡的内忧外患的这么一个 大明王朝 江山， 嗯，非常的意外啊。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崇祯的母亲其实并不受当时皇上的宠爱，然后后来还被皇上杖刑打死了，所以他从小其实就谨小慎微，因为他的母亲没有了，那他就得去别的这个妃子那儿去寄养在那儿。但那个妃子如果再有了孩子，他就要到另一个没有孩子的妃子那儿寄养，所以 他在皇宫里他属于一个颠沛流离的不那么受待见的这么一个皇子，当然皇上当他非常的意外啊。然后呢这个就是不要继承大统了吗，他就从自己的这个王府来到了紫禁城。来之前啊，他这个嫂子就嘱咐了两句，嘱咐了什么王老师？ 这个实际上是他的妻子信他是信王 啊，信王、 信王的王妃、王妃呢就嘱咐他，你说是到这个皇宫里边呢一定要小心小心翼翼，因为可能啊有人会害你，饭呢不要吃皇宫里边的饭，这个王妃啊特地的自己下厨做了干粮，他带着 下厨做的干粮、 带到皇宫里边，因为他怕别人给他 下你饿的时候就点他一口、 对， 粥是带不进去了 特别小心。 他也是因为那个时候魏忠贤权倾朝野啊， 是、 可能有一种说法是魏忠贤可能就把这班接了，结果你又上来了，所以 因为这个他不仅仅是魏忠贤、这个他还有一个这个天启皇帝的奶娘叫客氏、这个客氏呢在这个宫里边呢也是权力非常大，客氏呢和魏忠贤呢结成对食、就是宫女和太监嘛对食，就像 夫妻 一样， 这一段可够厉害的、 这两个人呢在宫里边实际上权力非常大，所以说这个就是后来的崇祯嘛，这个朱由检呢是非常非常的害怕 哦，所以如履薄冰谨小慎微的接下来这个，也不能说那时候还不知道是最后一任哈、 对、他那个这个跟魏忠贤接对食的那是且是那个字啊念且，就是唐山话、就来且、 来且了、杀鸡问且是吗？ 对且、且是、那么且是呢实际上就是那个时候他为什么非常的危险，因为他在皇宫里头没有任何的根基， 是 对吧、没有任何的势力，他没有势力，你看过去这个这皇太子啊太子人是 有太子党 朝臣的、他不仅是太子党，就是那个是他是有个小班子的，那实际上是培养他当的时候呢，就是他那个周围啊是有一帮人马的。那实际上呢，他是什么也没有，他在什么也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突然间去了以后，而且呢，他哥还明确的跟他说，就是给他嘱咐的嘛。一个是要善待中宫哈、 对， 就是那些太年轻了，那些这个让他得善待他们，嘱咐。另外一个就是魏忠贤可用。 就 魏忠贤这个人是可用的，就你可是呢他是在周围听到的都是魏忠贤这个人不行是吧，那么魏忠贤实际上是在他哥在任的时候，其实魏忠贤就有反意，就不是说因为他哥不管事儿嘛，他哥不管事儿，这天天干木匠活，其实所有的事儿都是魏忠贤管，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他来了以后呢，他是肯定是要管事儿的这样一个人呢，那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跟魏忠贤冲突啊，所以说魏忠贤就有可能先下手，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儿。 对，你看啊，我们说的17岁什么根基没有，可是他干了一件大事，后来嘁哩咔嚓就把这魏忠贤给拿下了啊。 魏忠贤大字不识，整个一个没文化，然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以为他是这个控制力非常强的， 就没把这17岁的孩子放在眼里。 对、实际上这个朱由检呢他是非常有心机的，就是说这个他最初在入宫的时候呢，他第二天要登基嘛，头天晚上他要进入皇宫要做准备嘛，但是在进入皇宫之后啊，这一晚上他根本就没睡觉，他一个呢是非常害怕他不能睡觉呢怕别人害了他，另外一个呢这个他也非常兴奋呢是吧，第二天就要做皇帝了他睡不着觉、这个他就在屋子里边坐着就这么干耗着想要耗着天亮，但是就是在外面呢有太监巡逻嘛，巡逻的太监呢这个他也非常害怕，一看太监腰里边挂着宝剑，他说这个太监万一有什么想法怎么办呢，他就把太监叫过来，说你干什么呢，太监说我巡逻呢，你这个宝剑不错呀，拿来我看看。太监就解下来交给他，他说：“行了，这个宝剑我挺喜欢，给我吧。 哦” 他就作为防身了。之后呢，这个他又把其他的巡逻的士兵啊都叫过来，说：“你们特别辛苦，这样这个吩咐别的管事儿的太监说给大家准备酒、准备肉，大家是吧？高兴高兴。 ”这个犒劳犒劳你们。 结果 他也跟着一块儿是吧，跟大家一块儿交流，这样的话也就放松下来了、 哦、 就是这个人呢一开始就非常有心机，但是后来在这个对付魏忠贤的时候呢、 嗯、 也体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特别特别有心机的这样一个人。 嗯，就崇祯的多疑其实被吓出来的，被逼出来的，没有办法，要不就活不下去了， 要不你就不行了嘛、嗯、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当时那个非常的就那就朝廷内的、那个、 政治斗争啊、 那个、对安党的那个争议非常的厉害，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其实想灭魏忠贤的人就太多了，因为魏忠贤、 嗯、 是吧，那个时候 遭恨， 对对对，就把整个这个朝廷弄得太混乱了。 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想灭他的人就太多了，那么想灭他的人多了以后呢，肯定这些人就得往新皇上这靠啊，是吧， 对， 那实际上呢他就很快身边就聚集了一批真正想 灭掉魏忠贤的人， 灭掉魏忠贤的人，所以这时候他就有力量了，他就有人了、 嗯、就关于这段历史啊，很多影视作品都有呈现，我找的这一段呢是绣春刀这个电影一啊，绣春刀一里面的魏忠贤是谁演的，是金世杰演的啊，这大太监，就是其实都到了后半部分，就是你 他该上吊了， 你快上吊了，快就是派人去杀他那一段啊，就是他和张震的一段对话，主要是金世杰演的这个魏忠贤的这个台词啊，我们听听。 总齐大人摘了我这颗脑袋，你们回去也交不了差， 杀了我们为何交不了差？ 东边那小儿为何要杀我呀？是我恶贯满盈。那你就和皇上想简单了。我魏忠贤八年来大权在握，如今树倒猢狲散，别的没剩下，钱我有的是，西北贼患，辽东又有皇太极，皇上缺的是军饷，我的钱就是军饷，拿不到我的钱，你们要怎么交差呀、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绣春刀一》里头魏忠贤临死前的一段台词啊，他说了，那你们就把皇帝想简单了啊。其实这时候他已经捕捉到了，已经知道了这崇祯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啊，这个十七岁的孩子手段了得，那他怎么就嘁了咔嚓就把这魏忠贤给办了呢？ 他实际上啊，就是在明朝啊，明朝这个皇上不着调的多、 嗯、 就是到特别是到后头的这段时间啊，你想嘉靖皇上炼丹是吧， 炼丹的， 对， 木匠活的， 对， 喜欢养动物的， 万历皇上呢几十年不上朝， 对， 对吧， 代工的， 然后呢对对，天启皇上呢天天咔哧咔哧的在那儿这个 干木匠活， 这个锯和这个豹子在那儿这玩这个， 嗯， 实际上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朝廷为什么还那么良性运转呢？就是他在前头的时候，包括嘉靖年间以后万历年间，他之所以能很好的运转呢，就是他有一批就是那种朝臣，就阁臣， 嗯，内阁， 对，他的这个朝臣呢总体上来说是什么，因为他都是考的嘛， 嗯， 这些一步一步上来的，就是真的都是精英，就总体上来说呀，他是精英分子，是精英分子，这批精英在这儿 负责国家的运转， 国家政事，所以说皇上上不上朝，皇上干不干家具活，其实都 反正这个大王朝还继续往下走着， 他就在那样运转，所以说总体上来说呢，就是没有太拿皇上当个事儿呢，就是已经成了一种， 所以就明朝的文官其实都很牛的啊，动不动就弹劾， 对，可是呢到了天启年间，这个魏忠贤这个阉党称霸了之后呢，他就这时候阁臣就不行了， 对，内阁就不给力了， 对，就不行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变成了一个他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在主持了，然后呢就一批官员呢就投靠他了， 嗯， 虽然是考上来的进士啊什么的，但任命出去那些尚书啊，那都是要看他的脸色的，以他的脸色 还要认他做干爹， 对， 觉得这个魏忠贤手下呢有五虎， 嗯， 五彪，还有石海尔，就是认他做干爹的，还有四十孙，就是做干爹都是吧，都够不上了，干脆认他做干爷爷吧， 啊、 一大群这样的人， 啊， 趋炎附势的人， 那这么一帮人都趋炎附势啊，但是当崇祯成为新皇帝的时候，其实有人还是非常非常恨魏忠贤的， 太多了， 太多了，就是巴结他的那些人其实 也是恨他的， 对对对，很多的人 没有办法， 不是说他只是投机嘛，其实他并不是说这个从心里头敬佩他呀，这个折服他，还愿意跟他怎么的，不是的。 嗯，那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由头就把这个魏忠贤拿掉了？ 那是弹劾他的人太多了嘛。 嗯， 在这样一个弹劾的情况下呢，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崇祯已经坐稳了，这时候这四梁八柱都安排开了，那弹劾他的折子一上来，当着魏忠贤的面念，把他的多大的罪状一念了以后，你从这哪儿瞪着他的这个状况，那其实已经好几个尚书都已经免了，就是魏忠贤的那几个财 务，消弃党羽， 对、 啊、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就知道他已经是 对早晚得 已经大难临头了，就是熬天数的事儿了嘛、 嗯、 他为什么自己就上轿了，就 其实当时没把他就是拖出去斩了， 没有 你说你回去吧，你回哎，回哪儿去？让他去守灵去了，好像 凤阳 不是 凤阳，回凤阳了，好像 凤阳 不是。 嗯， 其实是也是安排他是吧？ 嗯， 但是肯定是让他回不去，肯定是、 哦、就是你在路上 一步一步嘛，就 对， 嗯。 最后他就魏忠贤觉得自己来日无多，然后自我了断了， 还是自己解决了吧。 其实魏忠贤他这个宦官呢，他是明朝几个就是不良宦官是吧？这、就、个、是 嗯、 这个几个坏蛋里边非常有典型的。也，你像这个明朝的宦官里边呢，像这个正德时期的刘瑾，明英宗正统时期的这个 王振， 哎，王振， 嗯， 还有这个是吧？魏忠贤都是做了很多坏事的宦官。 嗯、 其实明朝也有好的宦官，像这个著名的郑和， 对， 这都是旗下西洋的。还有这个女真族的这个宦官伊什哈。是多次巡视这个努尔干都斯黑龙江下游的，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宦官。其实宦官也是有好有坏，但是这个魏忠贤呢，实际上是太祸国殃民了。 嗯，那后来的崇祯啊，其实又做了很多事情。新上来的皇帝啊，非常的勤政，就史料记载了。嗯，明朝有很多的皇帝，刚才王老师也说了，就是奇葩，比较奇葩，但是也有很勤政的，比如说我们说头和尾。朱元璋和最后的崇祯他们都是勤政的，中间还有个朱棣也很努力啊。那崇祯这么勤政，他还干了一些什么事情？除掉阉党之后，他是不是要重振国风，要扭转大明的这样的命运？ 他实际上除掉了这个魏忠贤之后啊，那个时候肯定是就朝廷啊一下子震一个很大的振奋，就是那些被魏忠贤打击的那些，你好人被打击的那些人，他肯定看着你这个平反是吧，要看着你这样的一个要重整朝纲，那他就愿意上前了嘛。要不的话你这个太昏庸了皇上，然后呢这个朝廷太黑暗了，在这样一个情况呢他就都回家了嘛。这袁创为什么致仕回家呀，就是这个我不干了，没法干了这个东西哈，就是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那我还不如就回家算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在做你想做的事儿和实现你的抱负和愿望的时候，你肯定那些人就不往你跟前凑了， 嗯， 不往你跟前凑了。就是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包括各个地方也是啊。你能个哪个领导，这个就是自己就昏暗的，自己就坏的，自己就贪的，那肯定贪的那批人就往他身上凑了，是吧？ 嗯， 那就那个真正干事的那些人，想干事的那人就不往你跟前凑了嘛，因为往你跟前凑大家说不到一起是吧，然后更干不到一起，那我又不愿意给你去做那些下三滥的事儿，那我就躲开你呗，就其实就是这样。那么从这灭掉魏忠贤之后呢，整个朝廷的气氛一下子就振奋起来了。 是像那个以前被这个受魏忠贤的影响而去职的孙承宗也回来了，还有这个袁崇焕。其实像袁崇焕原来这个组织了宁远大捷和这个后金打仗的时候，还有这个宁锦大捷都是非常不错的，哎，但是后来这个由于魏忠贤就去职了， 嗯， 是很遗憾的。 那就是剧情发展到这儿不是挺好的吗？啊，这个新皇帝上来，整个朝纲重振，焕然一新，那么多真正的精英啊也回到了崇祯身边啊。那后来为什么然后突然就急转直下了？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对辽东一些战略防守也进行了一些这个 布置？ 他呢，实际上就是两方面，就是一个呢，就是内忧外患嘛。 嗯、 对他来说，内忧呢就是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其实张献忠、李自成那时候都反了，在这个天启二年就都反了嘛，就是而且都做逐渐的做大了，都已经开始。那么这个内忧就非常的大，这个烽烟四起。因为中国历史上啊，这个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就是他过不下去了嘛，他过不下去了以后，他就 揭竿而起了， 对，就造反了。就是你社会太昏庸了，太腐败了。然后呢，你层层加码，你把那些所有的社会矛盾，其实最后挤都挤到那个最底层了。那你都挤到最底层的时候，最底层他没法活了，他没法活了，他就只剩了造反一条路了的时候，他肯定造反，因为朝廷他没有那个正常的那个轮替机制嘛，他老百姓又解决不了朝廷问题，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造反的就肯定就多了。其实这个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对于崇祯来说呢，也是一个大问题。那么就是 内忧 辽患，这是外患啊，就是山海关外有那么虎视眈眈的、这个一帮人，然后呢，而且建立起政权了，这个打了这么多年，完全都不是这个万历年间萨尔虎之战之前的那个形势了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解决，就要摆布这两个。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明朝的问题到了崇祯时期，他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了。你想这个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这些农民起义军，他不断的攻城略地，而这个那边呢，长城外边的后金呢，巨大的军事压力，又要打仗啊，还有这个剿灭农民起义军呢、 都要钱， 他都需要钱，需要钱从哪来呢？他就得向 增加赋税 征税。那个时候呢，比较有名的几个名目呢，就是一个是辽饷，一个是剿饷，一个是练饷。辽饷呢，就是辽东那边战事这个要打仗，就是以这个名义呢，向公众呢，向百姓呢，这个 要钱 、这叫辽饷。剿饷呢，就是剿灭起义军啊，剿灭农民军。这个还有一个呢，练饷要练兵啊，就是层层加码。这个你越向这个百姓压榨，他越没有出路，他就得起来，或者是没有吃到成为流民，到处是吧，或者说直接是这个参加农民军吧。 对，就像洪水爆发了，你还在那儿堵啊，这个压力越大，这个回来的这个水越多。 另外、他这个问题呢，他还不仅仅限于这个后金呐、还有起义军，另外他还有自身的问题。你像这个明朝呢，从这个朱元璋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这个崇祯时代，他要养一大批的宗室。像这个后来有个统计，这个到了明末期，明宗室的需要这个国家财政需要供养的180万人了。这是多少的钱？ 对，所以崇祯面临的这个国家内忧外患啊，这负担非常的沉重，而且是一个死循环。那我们也理解了后来整个崇祯面对的这个命运是什么样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跟您讲崇祯长城人物的故事。 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情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瓶子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ak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就传给他了， 他是不二人选。所以当然皇帝这件事儿，在十七岁之前的崇祯啊，就是朱由检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这大馅饼就是砸他脑袋上了。那节目的下半时段仍然有一道题，也相对比较简单。我们说崇祯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那么他在位有多少年呢？有这样几个选项 ：A 九年 ，B 十三年 ，C 十七年。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我们的互动。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说说崇祯啊。他你看，新皇帝上位之后，气象一新，魏忠贤也除掉了，那么他也想撸胳膊挽袖子，大干一场。 大干一场。 但是他面对的这种沉重的国家机器，已经进入了一个死循环。我找到了一段音频啊，这个电影推荐大家看，是2013年上映的电影，叫《大明劫》。它是由王静执导，谢晓东编剧，冯远征还有戴立忍、余少群领衔主演的。这个电影里其实没有什么风花雪月，感情戏很少，他在讲明朝的历史啊。他讲了一个男主，就是我们之前可能也和大家说过孙传庭啊，就是这位将领当时他面对的这种尴尬，这种无奈。其实在那样一个朝代，那样一个政治环境当中，每个人生活都非常不容易。我们就穿越回公元1642年，那是崇祯15年的时候。 二分守备，八分屯田，大明开国至今，军库就是以此为生，守屯结合，寓兵于农。 这些屯田现在都到了地方豪强手里，屯兵制名存实亡， 所以我们要勘探田亩，核定军库人数，追缴这些豪强历年积欠的军粮，以补库银。 诸位，实不相瞒，潼关军饷两缺，但国库空虚，皇上无力拨调，今日本都来此，实为目想之事，还望各位解囊相助。 国家有难，理应鼎力相助，但不知都师需要多少银两呢？ 以目前之势，至少缺饷10万两白银。 十万两？ 多少？ 多少？ 十万两？ 十万？ 这这么多呀？ 倘若潼关不保，各位手中的田亩、家中的金银财宝、妻儿老小也都保不住吧？到时候还不是都拿去孝敬闯贼了？ 白银500两不成敬意， 100两， 这些是你们给孙传庭的，这些是你们给大明朝的。大明朝如果灭了，你们给我孙传庭有什么用？混账！ 皇上，别气坏了身子。 当初信誓旦旦说5000精兵足矣，到如今居然要朕追加钱粮，还说什么兵心木不堪用。开封重镇苦守3月，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岂容他从容练兵？ 老奴斗胆，若果真如孙传庭所说的，粮饷不足，兵士未经操练，那出关迎敌未必能有胜算呢。孙传庭所率的可是我大明朝唯一的精锐了。 开封不保，则京城不保，倘若给了钱粮还不出兵，岂不是又养了一个何人龙？ 这 说别不再催其出关。 是。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音频来自2013年上映的电影《大明劫》啊。这是讲孙传庭在潼关募饷，因为到那儿一看啊，这仗确实是打不了。 对，这段故事呢，实际上说的已经是崇祯末年的事情了，就最后两年的事情了。实际上呢，等到孙传庭最后一战死，那么呢，明朝呢，基本上已经没有可御敌的大将了。 嗯，刚才太监也说了，这是最后5000精兵了。 这个孙传庭呢，他是一位文官，他是进士出身。 哦、 但实际上呢，像这个孙传庭这样的人呢，在明朝呢有很多。 袁崇焕也是文官出身。 都是文官。 嗯、 哦。这个我们说起明朝啊，还宋朝啊，他总觉得他有一个可以诟病的地方呢，就是呢，太重文轻武，信任文官而轻视武将。但是呢，又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呢，就是在明朝啊， 很多很多的文官，他虽然只是一个文人，但是呢他却可以这个冲锋陷阵， 带兵打仗， 就是在一线去跟敌人去拼争。 这是为啥呢？ 哎，这他不怕， 不他对他用兵啊。其实这个你看明朝的那个像这个总督啊，现全都是文官 文人， 全都是文官。那么其实这些文官呢，他确实是整个这个长城沿线的这个边防啊、巡抚啊，这些人在那个整个的治边过程当中的那些战略，因为他也学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 军校出身 校的。 所 以说现在崇祯这块的这个用人呢，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你看我刚才讲明朝的皇上不着调的皇上多，但他有人给他干活啊。但是呢，崇祯是个着调的皇上，他是自己想干活的。但恰恰呢，就是他 要是真还不着调，这明朝还能再延续一段时间。 干活的人上来了，是吧？ 对。 那实际上呢，他就变成一个什么？咱就说首辅。其实朱元璋立国的时候呢，就不设宰相，就是怕造反呢、跟皇争皇权呢、那权力都是我皇家的，我皇上说了算。然后你首辅呢？什么叫首辅啊？你是辅助皇上管理点事儿的是吧？那么这个阁臣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你想他在位17年，换了19个首辅， 平均不到一年就能换一个。 首辅在明朝的时候就相当于这个宰相了，就相当于张居正啊，那时候那就整个的朝廷的全都控制，相当于他有的时候 一年换仨，你让人怎么干活了是吧？就是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变成了一个他特别自己想干，但是你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子，况且还不是铁是吧？你十几岁小孩，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越能越乱，越能越乱。就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他是用 人还疑。 哎，一看谁上去了，行，哎，你行，都交给你吧。然后呢，这衣服行了不行了？ 既多疑又轻信，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 刻薄寡恩嘛，就刻薄寡恩，然后这个刚愎多疑， 自用。 对，他是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然后呢，本来大家都是雄心勃勃的，以为是吧， 会焕然一新 呢，对，可以干事了。但是跟上皇上一干呢。这个第一任首辅就是上来没两年是吧，就第二年就换下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年换仨，一年换，那就没法干了。包括袁崇焕其实也是，把袁崇焕招回来的时候，袁崇焕也是雄心勃勃的，但是袁崇焕他是这个不是政治家，就是政治上不成熟， 也比较直是吧？ 不是直，他就还是这个就是整个的明朝末年的那样的一个动荡情况下形成就大家忽悠。其实他就是，你看崇祯问他就什么时候能解决？就我把权力都给你是吧？然后那个兵部尚书，然后这个什么这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能解决？他说五年就解决辽患。 他怎么就开口就说个五年？他心里当时有谱吗？ 他有什么谱啊？他一下朝的时候，别人就问他是吧？这胸有成竹了是吧？这五年你有什么这个韬略、雄韬大略啊？怎么解决啊？嗨，他说这个让皇上高兴高兴。 哦，是这样一个。其实我还真找了这样一段录音啊，就是关于袁崇焕。其实我们以前介绍过这个人，那么一开始崇祯对他是非常的信任，把大权都给他，说你撒开膀子去干吧。可是后来的时候，又极力的催促，怎么还不出关？他回来之后千刀万剐啊，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那现在袁崇焕祠在我们广渠门白桥大街西边有一个小区里头，我们专门还做过采访。那我们听听啊，这个就崇祯前后对袁崇焕的这个态度，他那种多疑，他那种善变，我们通过这个叫《明末风云》的一部电视剧去感受一下。这个 现在封你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都师冀州、辽宁军务。朕把山海关内外的全部兵权交给你，但朕要明明白白地听你一句话：边关何日可定？辽东大片土地何日可复？你什么时候能把皇太极赶出盛京去？ 皇上，复辽本不是一件容易事。 朕知道，所以朕不令封侯赏爵。 皇上既然委任臣下，臣怎敢因困难而推辞呢？ 朕只想听你一句话：你几年可收复辽东？ 皇上，臣借皇上龙威，借五年，全辽可复。 好，怎么百姓都知道，他跟清军议和， 让出大道来，任由清军长驱直入。袁崇焕究竟打的什么主意？杨嗣昌， 回禀皇上，现已查明，袁崇焕正在夺回围绕京都敌军占领的几座城邑，并率兵追赶越过冀州城回师的清军，已打了几个胜仗。 蠢材，蠢材！朕在京都孤苦无援，而他却在城外玩起捉迷藏的游戏来了。他是不是不敢与皇太极的主力兵马正面交锋？怯懦，把朕的脸面、朝廷的脸面都丢尽了。 从这段录音里，我们能够感觉到啊，他前后的这个态度的变化。 他太着急，这是可以理解的话，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这种着急也是可以理解的话，但是呢辽宦就已经成为了，你想人家在那头已经做大了， 对，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明朝的军队就是守势了，你已经没有那个把人家灭了反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力量非常非常弱的时候，你守势你还不一定守得住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然后你就说五年就给人灭了，然后这头五年恨不得都等不了，就明天你就给灭了，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崇祯着急，袁崇焕也着急，就是大家都这个错从集中来，这个时候呢，就是谁也不淡定了，谁也不那个没有那种稳定的战略思考，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去解决问题了， 走向深渊了。 对，就都不是这样了。到那儿，这个袁崇焕想立威嘛，立威，那你这个三军，你听我指挥啊，你这我指挥不动不行啊，要把毛文龙给杀了。其实你把毛文龙杀了，你这个擅杀大将，你那么大的对吧？官，然后你说杀就给杀了，你得报朝廷，皇上批了你才能，然后呢就给你一个尚方宝剑，是说你可以先斩后奏，但是那个尚方宝剑没人使，基本上大家拿着尚方宝剑就是个招牌， 就是吓唬一下得了。 对，你真给杀了，其实你杀了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把那个政治平衡给破坏了。 嗯， 就是毛文龙多少部下，后来的东北的马帮马匪怎么起来的？包括到清朝之后还捣乱呢，还，其实很多都是毛文龙的部下就跑了，然后又投降的投降，这个进山里当土匪的当土匪。 余部啊， 这个时候就是你在那儿的，你想你势力就整个那个辽东的防线就更动荡了。你在这样完了，朝廷里头，那你毛文龙这头牵着多少线呢？ 是， 在这。再牵一发动全军，然后多少人就开始反他了。一看你这袁崇焕不胡来吗？先吹牛，就是胡说呢。 五年， 然后呢，这个办事到那第一件事把毛文龙杀，这是胡来。那你胡说胡来的这个人，怎么能把朝廷这个整个重任都委托给他呀？那就对皇上的这个影响力就非常大了。就先不说对袁崇焕支持不支持他，就是他本身做的这些事儿，就他缺少政治，就政治上不成熟。 嗯。那后来也是啊，这个皇太极用了一个反间计，我们今天想这个反间计的这个计谋含量也不是很高。 对，他这个反间计啊，皇太极呢确实是用了，但也只是用了，因为崇祯皇帝智商也不会那么低， 嗯， 是吧？因为反间计这个东西他也太平常了，是吧？这个袁崇焕呢被杀呢，其实并不完全是皇太极的反间计， 嗯， 它也是多方面的因素，像这个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清军攻过来了嘛，兵围北京嘛，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总得有人背锅呀，是吧？这个锅甩给谁呢？一个是当时的一个兵部尚书，叫王洽，下狱了，后来死到监狱里边，还有这个袁崇焕，要承担主要责任。所以要被杀了。还有一个呢，这个崇祯皇帝呢怀疑这个袁崇焕啊和一位大学士，朝里的一位大学士啊结党，因为结党这个事情在明朝来讲是一个特别特别敏感的 事 情。 嗯， 像那个在嘉靖年间呢，严嵩为什么把他前面的一个首辅给干掉呢？他就是诬告这个首辅夏言和这个一个三边总督曾显结党。这个明朝皇帝嘉靖一听这个事儿，马上就敏感了。 这是所有皇帝的死穴啊， 哎， 只要一点就好使。 那个，危险了嘛。 嗯，所以说综合上述王老师说的这些原因， 他呢就是这个袁崇焕，一个是呢就是他杀了毛文龙以后，他的防线整个军心动荡了， 军心动荡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后金兵一打进来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就赶快的回援呢，得秦王啊，得保卫这个北京啊。在这个时候呢，他是到蓟县那边去堵住他们打呢，还是快马加鞭的到北京来等着这个清兵， 他们到呢， 这个后金兵打，他是快马加鞭带着人到北京城下等着来了，然后呢在城外跟这个清军大战一场，在这会儿打胜了。但打胜了以后，为什么这个反间计能成呢？就是说你打胜了实际上是做戏给皇上看的，你把招来了，然后在这个皇城底下你打一场戏，然后呢给看，就是这个，就是那你打你为什么不堵到路上去打呀，对吧？在他进来的路上你埋伏进来，你跟他决战去，你跑到这儿等着他来，人家大兵这个兵临城下了，然后你在这比划一把，就是就变成就跟那个计就结合起来了。而且呢，你没有皇上没招你秦王没招你的时候，你自己是不能带着兵 回来的， 然后你擅自带着兵回来，那你就你这挑战皇权呢？你这是吧？那你这次回来，你下次还可以带兵回来，这危险了。再加上呢，就是对他不满意之后的很多很多的政治力量已经作为推手开始往前推了，就把这个袁崇焕就逼到这个死路上去了。就是他， 但是他比就是他最后见崇祯之前，他也觉得崇祯是不会杀他的，是吧？就崇祯招他回来嘛。 实际上就是没招他就回来了。就是他是先因为有危险了嘛，他就当时也有人劝他说你不能这个带着兵回京，因为皇上没招啊。 对，但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 我责任我必须保皇 城、他必须得保护。 对啊。 他首先呢这个派上一官总兵叫赵帅将率领4000铁骑赶紧去保卫北京。但是这4000人呢这个在遵化的时候啊就被清军给干掉了。他呢又率领9000骑兵直扑北京来保卫皇上。这个但是呢虽然打了2次胜仗，这个本来那个时候你就是做再多事情这也无济于事了。 人家已经怀疑你了，已经动了杀心了。 实际上什么呢，就是皇上身边的这些要臣呢、两大类，这如果分的话、一类呢是皇上的亲信，就派出去的这一类 什么的， 这一类是我绝对是信任你的哈，这是亲信。一类是什么呢，是这种重臣。就是呢袁崇焕属于这种重臣，就是干将，然后我用你是用你的才，其实他不是崇祯的亲信。他只是说呢这个你 需要你的时候， 我认为你行，现在国家需要你了，朝廷需要你了，然后你就上。他并不是我的亲信，是我的亲信我永远不会怀疑你的时候，然后你这个靠山就坚持了嘛，坚定了嘛。其实他不是了， 当他怀疑你的时候他就怕你了，你这么有才能是吧， 对， 怀疑你就怕你了，所以要下手。 我记得董老师书里有一句话啊，就是说皇上为什么要杀你，不是因为你有反的心，是因为你有反的实力。那你就等着挂了。 我把那么重的兵都全都交给你了，对吧？那你要真反了以后我这怎么着。 所以皇上为了避免出现这一情况就只得杀你啊。做这期节目准备之前啊，我听到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世界上，这是一种说法，说这世界上分为四种人啊、一种是懒惰的笨蛋，一种是懒惰的聪明人，还有一种是勤快的聪明人，还有一种是勤快的笨蛋。就是坏事容易坏在勤快的笨蛋身上。就是他记什么也不懂，他还特别勤快。 这个、 我觉得 崇祯皇帝呢，他虽然不算是笨蛋是吧，但他的确有这个像中了人家皇太极的奸计的是吧，这些事情。 对，所以明朝真的在他手上加速了这个灭亡的过程。 对啊，你想，任何人想实施自己的计划，想实施自己的抱负，他都是需要时间的。你想一年之内你换3个首辅，你让这个首辅怎么干呢，是吧？他有想法他也没法实施啊，对吧？那么实际上是你在用他的时候你就应该是都商量好了是吧，然后呢他那个大的方针都就既定了哈。

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